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26章，我听到呢度都明白豆腐嘅意思嘅，细细咁谂翻以前，心里边都猛然咁抽咗一下。豆腐嘅话一啲都冇错，从咩时候开始，我发生咗咁大嘅变化呢？我以前只系将佢当为生活所带嚟嘅改变，但系呢个时候，经过豆腐一番嘅对比，我成个心都好似突然间俾人哋淋咗一盆冻水咁样，觉得自己呢啲年好多事情上可能真系做得有啲过分。豆腐见到咁，就开始讲：嗱，你而家明白咧？你咁多年呢、这个性情系咪发生咗好大嘅改变呢？每个人喺成长当中都会改变嘅，但系你改变得好怪啊！反应亦都特别剧烈。我唔怕实话同你讲啊，前一段时间你有啲事情上边嘅做法好鬼得唔惊，迟早咁样样会出事。我真係怕你一日走到好鬼极端，会做出啲咩嘢离谱嘅事出嚟。我甚至当时想系咪真係应该同你断绝来往。停咗一停，豆腐继续讲：所以我觉得诅咒嗰啲事呢可能就係真嘅。仲有嗰隻触猫，或者根本就冇害过你。嗰、那个姓胡嘅死盲鬼知道你哋屋企啲旧事，所以呢我諗佢又会借题发挥。豆腐讲到呢度，我心里面已经有咗一个清晰嘅脉络啦。其实我原本就唔信啲乜嘢诅咒啊咁嘅嘢，但係当前嘅迷局，旁观者清，豆腐一番话好似我醍醐灌顶咁，等我成个清醒过嚟。按照呢个情况嚟睇，诅咒呢一种咁嘅虚无缥缈嘅嘢呢可能真係会存在嘅。赵二爷呢次想去鬼王御龙墓，而我又先一步得到咗鬼王御龙杯，所以先会喺呢个咁嘅机缘巧合之下同赵二爷碰面，得知到当年嘅呢一段旧事。如果唔係咁，或者我就会好似我阿嫲一样，臨到死嘅时候先会突然清醒。不过嗰、那个胡老黑又係点知道我嘅事嘅呢？睇嚟呢个赵老爷讲嘅唔係全部真话，佢肯定仲隐瞒咗好多嘅事情。咁鬼王御龙墓同埋巨耳王墓以及万妖飞，似乎係咪有好大嘅关联呢？里面又有乜嘢嘢呢？同埋嗰个鬼蛇之面嘅诅咒又有冇关系呢？赵二爷想要我手里面嘅鬼王御龙杯，大可以直接嚟抢啊，或者买落嚟都得。但係佢而家同我讲咁多嘢，无非就係想我参与入嚟，咁对佢又有咩好处呢？我将头先諗到嘅种种疑点摆出嚟同阿豆腐商量。呢条僆仔睇嚟系一个唔靠谱嘅人，但系到紧要关头，佢亦都好醒下嘅。到呢个时候，睇佢个样子，就好似想收起成脑袋里边嗰啲浆糊咁，揈一揈个头，慢慢咁讲：巨耳王墓、万妖飞墓，仲有赵二爷想去嘅嗰个叫做鬼王御龙墓，呢三者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。如果想找到这个破解诅咒的办法，那是一定要行一次。但是现在又不知道老豆陈伯留了什么东西给你。不如我们先应承他先啦，看看等到我们看到陈伯留了什么东西再作打算都不迟。我讲姓赵条友一睇就知道唔系乜嘢好货色，如果我哋放佢飞机， 怕对我们不利。我身上的诅咒既然没有解开，亦都讲明陈池当年的行动一定是失败了。他留低的东西上来亦都没有办法解开诅咒。这一次我要趁势跟他搞个清楚。这个是我的事，你不如就不要参入来了。一阵间我就跟姓赵的说，你就收声不要多讲好吗？豆腐嘶了一声说，哇，你这样是不是看小我是吧？俗语讲得好，兄弟如手足嘛，我怎会看着你一个人去冒险？当年白老四那么鬼犀利，后来都中招，你一个人去，你当你是变形金刚啊？你估？再讲啊，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，你的僆仔呢两年做嘢咧，就真系越嚟越大胆，亦都越嚟越容易走极端噶。我喺旁边睇住你，啊，会唔会系保险啲啊？我一谂，心里边都有啲揽唔住主意。豆腐冇提呢件事之前，我都冇咩感觉嘅。但系而家呢件事一讲穿咗，再回想翻以前，我而家觉得我嘅情况可能真系唔太乐观。性情呢样嘢就真系可以随住环境嘅改变而改变。我而家做事狠劲就好大，如果敌我双方嘅实力悬殊，我就是属于自损一千都要伤八百敌方那种，这样确实是比较容易出事的。豆腐见我没拿定主意又说了，我也都不是全部为了你的，既然是发蘑菇，唉，当然有损的，想着能够顺便搞两件出来都算是赚了，是吧？我心里面知道豆腐虽然爱财，但是亦都属于取之有道嗰一类。谂翻起喺我阔绰嘅时候，周围好多嘅酒肉朋友时不时都想喺我身上捞啲好处，唯独豆腐呢一啲年，不管我系落魄定系富裕，都冇改变过对我嘅态度。谂到呢度，我心里边亦都有啲底啦，就再都冇拒绝佢。我拍一拍佢个膊头，望住佢黑蒙蒙嘅眼珠仔。我讲，我明白啦，你呢份心意我心领啦。啊，今次不管系风系雨，我哋两兄弟一齐面对啊！就系喺我哋说话之间，赵老头又翻翻间屋入边，笑琪琪咁讲：唔知道两位商量好未呢？佢喺我哋两个对面坐低。门外边守住嗰两个人喺呢个时候都唔知道已经去咗边度。我笑咗笑讲：你都系一号人物，我哋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啦。呢一次我同你去，我亦都好搞清楚呢个面具嘅来龙去脉。但系有一点你要交代清楚，我今次去系需要做乜嘢，有啲乜嘢人马，地点喺边度？赵老头做出一副好赞赏嘅神情，讲：我中意同你讲话，因为你讲起上嚟够痛快。讲咗咁耐，我谂两位都饿啦，我哋不如先点啲嘢食下咧，一边食一边倾事情嘅来龙去脉，保证我就如实奉告。佢啊自己系开茶楼嘅，旁边系一家酒楼，为咗方便倾嘢。我哋就费事搬地方啦，点咗一啲酒菜过嚟，我亦都饿啦，唉，唔好同自己个胃过唔去，于是就同阿豆腐放开嚟食。赵二爷跟住就讲接下嚟佢嘅打算，佢话佢都已经老啦，就唔想再搞咁多嘢，呢一次咧自己就肯定就去唔到噶啦，所以就揾手下嘅人去办，佢出装备同埋开销。并且找出墓穴的位置，由他手下的掌眼带头，领几个道上的高手和他一起落地。而这个墓穴的位置，他也只是掌握了一部分的信息，如果要全面锁定的话，就必须借助我手里面的鬼王御龙杯。 佢本来打算系想直接将个杯买过去嘅，但系因机缘巧合，冇谂到我居然会系陈慈同埋陈思远嘅后人。谂到当年陈慈嘅祖父，又谂到我系陈思远嘅后人，身上必定应该有两道散手嘅，因此就起咗心，要我加入队伍，亦都算系完成当年陈慈嘅祖父。人就系咁嘅，年轻嘅时候咩坏事都敢做，越老越临近死亡嘅时候就感到心虚啦。阴阳轮回、地府阎王之如此类嘅讲法咧，就扰扰不去，令人难以安枕。赵二爷系个中老手，虽然自己唔能够去，但系一切嘅事情已经安排妥当，由我做队伍嘅顾问。之前我哋见过嘅嗰个中年汉子咧，就系长眼啦。另外再加上三个道上嘅好手，出发嘅时候就会一起汇合。我哋呢一次就真系典型嘅团道。之所以赵二爷会对鬼王御龙墓念念不忘，系因为当年喺巨耳王墓嘅壁画里边，佢曾经发现咗好多离奇古怪嘅嘢。据记载，喺鬼王御龙墓入边，一样系有稀世奇宝，叫做百厘斗角镇海石。这个名字真的有点长，听名号呢似乎就是一块石头。那究竟奇在哪里，贵在哪处，赵二爷都没有讲到。但是他就讲明墓里面的东西，他就是要这个百厘斗角镇海石，其他的由长眼带着我们去分。至于这次我们从蘑菇里面拿出来的名器，他也都照单全收。豆腐呢条友仔早就穷到发癫㗎喇，一听到人哋话照单全收，即刻好冇风度咁讲，咁你俾几多钱呀？赵二爷微微一笑，伸出四隻手指。豆腐见到之后侧个头嚟，语气带住好高兴咁静静加喺我耳仔边讲，喂，骗太蠢，40万都唔少呀，唔係不如我哋就将呢啲嘢卖俾条老爷算呀。我想我真的有一日忍不住会碾死这个臭豆腐。怎样都不靠谱，为什么你沉住气呢？人家刚刚开价，你不懂讨价还价的吗？我正在打算用我三寸不烂之舌使出当年做生意的买卖经，再想着将这些价格搞高一点。怎知道我未讲嘢，那个赵老头真的耳聪目明，竟然听到豆腐讲的嘢。哈哈，咁笑咗几声讲，小兄弟真係太睇小我赵某人嘅气魄啦。我唔係40万，係400万。呢一下我同豆腐都傻咗啦。不过我都好，毕竟喺生意场上摸爬打滚咗10几年，知道即使心里面狂喜，面上都唔能露出啲咩表情。但是豆腐哪里经历过这种阵势，先是一阵发呆，然后面上边的笑意就已经抑制不住了。我也看得出豆腐自己知道，如果他这样真的太失态了，所以就非常不想笑，想保持住那种叫做哎呀400万而已，小意思呢，满不在乎的神情。但是他两边的嘴角就好不听话，咁一味向上扯。本来我自己都控制住嘅，但是睇到豆腐呢啲咁样唔想俾自己笑，又夹硬忍住控制唔到嘅痛苦表情，哎，我都忍唔住摇摇头笑咗一笑。呢个赵老爷毕竟都系一只老狐狸，佢见到我同豆腐嘅表现，面上即刻露出咗明白晒咁嘅表情，等人哋睇到呢就好鬼唔爽。他跟住讲，两位亦都唔使急吓，我呢个说话仲未讲完。我赵某人其他方面就唔敢讲，但系买卖生意上一向都好公平地道嘅。呢400万只系买你手里边嘅其他土货，至于嗰个鬼王御龙杯。这一只技艺巧夺天工， 国与世无双，真系一个无价之宝。如果讲埋我赵某人，亦都力有不逮。所以我只要里面嘅信息100万，跟住赵二爷后边又讲咗一大堆嘅咩交易，第一次合作啊，本来又唔值咁多钱嘅，不过啊谂过吉利图个好彩头诸如此类嘅嘢，所以先高价收购我哋啲嘢。佢仲讲下午咧就会派人上门交易，款项亦都会先打到我哋嘅账上。等到搞出咗鬼王御龙杯里面嘅信息，就会安排接下嚟嘅行动。我深知呢只老狐狸表面上睇嚟系似模似样，好似咧就我同阿豆腐啊占咗佢嘅便宜咁。但系正所谓无奸不商，呢啲咁嘅说话攞嚟氹阿豆腐啲咁嘅僆仔又会信嘅，攞嚟氹我啊真系仲差得远啊！不过我呢一次第一次出马，亦都冇谂到一次系能够得手嘅。今次我欠下嘅债啊，终于可以揈甩啦！心里边讲唔激动咧，就系假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一切都敲定之后，我哋两个就行出咗赵二爷嘅登峰楼。阿豆腐仍然系一面高潮咁嘅样。好显然是被500万砸晕咗啦，而家仍然系嗨到无伦咁，俾我一巴刮落去，先回个神嚟讲，我真系有啲飘下飘下咁啊！啲钱嚟得真系太容易啊！你再打中我一巴试下，你睇下我系咪喺度发紧梦？我话讲。啊，豆仔啊，你又明白嘅咧。我呢啲人咧，一向都唔会拒绝朋友嘅要求嘅，特别系你嘅请求。既然你咁诚心诚意咁投我刮你，我唔满足就真系太对唔住我哋两个嘅交情啦。讲完啊，兜巴冚落佢嘅后脑枕嗰度。我今次真系用咗力啊，痛鬼到啊，豆腐揞住个头呱呱叫，话我落手咁重咁鬼深刻，心理扭曲下哔哩吧啦。呢一次嘅钱啊嚟得的而且确太快啦，完全超出咗我嘅预料。我亦都冇理旁边叽叽呱呱叫嘅豆腐，只系出力咁抌咗下地，望一下脚下边嘅地下。我之前做生意求神挨契弟咁辛辛苦苦几年赚下嚟嘅钱，而家唔到几日就赚到啦。咁呢个地下边究竟埋住几多宝贝噶？我正喺度慨叹人生嘅时候，豆腐就提出咗一个好有意思嘅问题。佢讲：喂，阿变大神，你讲嗰条老嘢嘥咁大嘅力，又花咁多嘅钱，就为咗个石头，你觉唔觉得呢度入边好似有啲挑剔啊？